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蔡卓妍林俊杰合唱的小酒窝， 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 何静月亮偷着哭， 月亮在偷着哭， 陈淑桦带来的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，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 金海心送别， 天之涯地之角， 叶蓓白桦树，庾澄庆春泥，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， 孙燕姿遇见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 齐秦狼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王启山大海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 刘若英最好的未来，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， 将我吵醒，渺小生命越波澜不惊，越无法看清，是梦吧，是你吧，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，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，这光也前行，那个远方什么模样，萦绕着发烫的梦想，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，够不到又怎样，那个远方做流浪，到不了也念念不忘，让你的翅膀变成行囊，陪着我在有梦的地方。 奋不顾身撑起手掌， 着发烫的梦想，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，够不到又怎样？那个远方叫做流浪。

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Twins 的《瓶中沙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到金志文和徐佳莹合唱的《远走高飞》，何静的经典老歌《月亮偷着哭》，李易峰《年少有你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李治廷带来的《岁月轻狂》。这首歌是罗启瑞执导的电影《岁月神偷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，岁月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忆，不会梦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亮偷着哭是歌手何静的代表作，2001年推出，隔了这么多年依然那么动听。

却不改变，有天都会实现。要现在自由自在，活得痛快，别辜负未来。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霓裳印象，推荐单位石狮市广播电视台。 石狮是祖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建市仅30年的年轻小城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休闲服装名城，时尚的霓裳天堂。石狮人有着爱拼敢赢的海洋精神，与全世界163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贸易往来，延续着一带一路的精神传承。勤劳智慧的石狮人把美丽播撒四方，放声歌唱，千般靓丽，万般娇美。 拼团出游享五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，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

在古城主角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，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。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，特别想念那东坡的月光，梦想跟随在芳蓉的身旁。就算我没有嘉轩同一般的才华，挑灯看见占有的是担当，吟一首诗，看千年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，让春之流香满心田，吟一首诗，看千年经典惹人怜，歌一阙词，让荡气回肠流在古城朱雀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，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。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，特别想念那东坡的月光，梦想跟随在芳蓉的身旁。就算我没有嘉轩同一般的才华，挑灯看见占有的是担当，吟一首诗，看千年经典惹人怜，阙词，让春之流香满心田。吟一首诗，看千年经典惹人怜。歌一阙词，让荡气回肠永流转。空山新。几晚来秋，明月送千章，清泉石上流。长安一片月，万户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，听见太白长醉的明月，这是杜甫赞过的春雨。王维的空山就在心里。 这是一首张杰演唱的经典永流传。之前呢，我们听到的是姬海欣演唱的经典老歌《送别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，下面继续请您欣赏许美静演唱的《听那星光歌唱》和姜育恒的《把心还给我》。《听那星光歌唱》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，表达的是一种豁达的顺其自然的心态。 蓝蓝的风儿柔缓着夜晚，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，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，遥遥相望同一个秋。遥不可及，在睁开双眼之前，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听那满天星光在歌唱，犹如天使飞舞身旁，世事无常， 中国梦歌曲，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。